Top Nine。 李武阳懂什么？ 最想问的是，哎呦我去，大概都是些鸡毛蒜皮儿。对着抱着手机中指，抬头一看亮的是染红的。他说他最爱听某风，看不惯的是你的肩膀。这个垃圾，那个狗，哎，兄弟，有点不知良药的药。一起高呼 rock and roll， 一起高呼 rock and roll。 他背。 吴文哲，拖拖拖。聂思诗，底线。 那天那天一黑，岌岌可危，心如柴扉，烧得和灰烟不吐消费，精神崩溃，整夜不归，何等恩贼。 被人羡慕的光鲜的生活，背着多少人在黑门条条的赌博，死货非货，接受着世界那么无情的冷漠。谁说公平没有偏见，故事发展最后还是任由自残命运来掌舵。谁没忍受过饥寒交迫，潦倒过挣扎过还是一无所获。总是想把单车变成摩托，越到越害怕是个没钱卷在角落。沉默挥霍违背自己讨老板换来勾结的生活，觉得还不错，慢慢习惯变得懒惰，趁着还有几年烈火妖娆的姿色，谁还管以后手足无措，怎么做怎么错，怎么变得脆弱。 Top six， 马英国，拿什么给十年后的自己？ 走着前辈踏烂的路，还在拼命寻找成功的可能。拿什么给十年后的自己？我不知道，所以我更加努力。给十年后的自己。 不同的音乐，同样的坚持。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，你的音乐由你掌握。 好的，那刚才播放的是本期榜单第十名到第六名的歌曲串烧。在刚才播放的本期榜单第十名到第六名的歌曲串烧中呢，我们听到的第五首歌，也就是本期的第六名，拿什么给十年后的自己，是来自马英博的作品。 作为学生的马英博呢，是2016年大学生音乐节全国十强优秀的选手。他的外形呢，不输给娱乐圈的小鲜肉，帅气值那是相当的爆表哦。那作为一个音乐人来说，他也有着热烈的创作热忱。他的第一首正式作品呢是《那些年白看了的西游》，虽然是第一次的作品，但是丝毫没有显露出半点惬意。加上他纯熟的演唱技巧，投入的演唱呢，都体现了马英博惊人的音乐天赋。 你知道他的音乐有一个什么共同的特点吗？